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现在是2046年5月4日星期五早上8点，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聊。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听听看，你够年轻吗？ 假如让你带着你的智能手机穿越到清朝，给太后拍个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为你充满电量。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九八二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You and I and nobody else, feeling feelings I never felt. The way you got. 北京时间的17:02:31，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的活力九八二活力榜啊，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老朋友，体育解说员刘腾一块来跟我们，这个在周一的直播间当中哈，聊一聊一些热门的话题。欢迎刘腾。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嗯，而且我们这九八二呢，马上就要正式开播了哈。那么呢，在正式开播之前呢，我们会做很多很多的准备。 嗯， 那么马上呢，我们也要连线一下哈，就正在我们这个后台进行紧张的筹备，以及这个一系列紧张的这个这个开播前工作的这个进行当中的一位同事哈，就是我们的魔力工厂的厂长，叫做张月哈。真的是这 一 天，对，这一天辛苦他了哈。明明是一个80后哈，这个这一天一直辛苦到看起来像个60后啊，不容易，张月。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要连线他哈，来看一下这个筹备工作到底做的怎么样了呢？我们现在这个请出张月，张月你好。 大家好，哎，早上好。 哎，你看这个不容易哈，这个我现在能看到你，然后也能听到你的声音。 你看我在干什么呀？我在抹药，我现在这个发际线已经持续往后退了。 啊，对，就是现在这个张月看起来就是一副。怎么说呢啊，60后的样子是吧，刘腾？ 对，有这么一点感觉，就是因为我跟张月也很熟啊，就原先他应该比我小一届，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 比你好几十届。 我觉得孩子应该都比我大吧。 这个现在确实有厂长范儿了哈，张月。 长话那个短说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6月26号的直播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啊。大家6月26号的时候一定要关注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能就是能关注到我们一系列的活动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办公室吧，你们能听到和看到是吧？ 对，可以看到。 看啊，我们现在这个正在紧锣密鼓的搞一些文案。 嗯， 这位呢是我们超美的这个实习生清纯同学，那这一位呢是云飞同学。接下来呢，我们到我们的台长办公室里看一眼。 这张月，为什么你介绍到大家的时候，大家都在捂脸呢？啊，我们的舞台长哈、啊， 他们非常不好意思啊，感觉好像被曝光了。 你看啊，我们台长呢现在一直在这里坐镇指挥， 可以跟我们来打一个招呼。 这个到时候啊，有听众第一件说你这个跟你对话的时候呢，你老不看着镜头，老看着别的地方啊，但是注意啊。 好，这个张月，我大概听到了这舞台长在给我下指示哈，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音频，你的手机离舞台长太远了，所以我就当什么都没听着。 好，那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连线基本上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啊。 好的， 希望大家6月26号的时候多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开播。谢谢。 好的，谢谢张月哈，这厂长辛苦了。我们现在也把这个画面切回到直播间当中。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刘腾跟我们一起来继续今天周一的节目。好了，该说今天的正题了。 哎， 一边跟他连线，我这个你知道手心都出汗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们厂长啊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年轻男子啊，这个他每天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 他有创造力吗？ 所以我跟你说，主要是你不知道他每天带给你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哈。 好吧好吧。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马上开始了。我们今天周一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哈，最近这个一个非常算是有名的综艺节目叫做奇葩说啊。 对， 现在是正好呢决出了他的冠军吧，应该算是哈。 对， 然后很多人就在讨论哈，说这个整个的从奇葩大会再到奇葩说整个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就在想说大家为什么会很关注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呢？或者说为什么它的热度会这么高呢？今天我们就着这个啊来聊一聊这种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到底有它的魅力在哪儿，或者说可以吐槽的点到底在哪儿，是吧？ 对，其实我不知道赵爽你有没有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一季的这个奇葩说，因为有很多新的选手，他们是通过之前衍生的这个奇葩大会，然后来参加这个节目，慢慢一步一步走到这个辩论的这个舞台上。而且本身辩论这种形式，把它作为一个节目的这种形式搬到舞台上来，搬到一个节目当中，然后让大家去收看，我觉得这个形式本身就已经很吸引人了。因为在辩论的时候大家针锋相对，有很多自己的这种观点啊，自己的想法，包括他会有一些论据论证放在那儿，然后可以去展示给所有的人，这样的话呢能够有一些思想上的碰撞。我觉得好像就大家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不光是为了一乐，而且更多的可能是某一个话题会让你有什么样的共鸣，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考。 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哈，原来呢大家看综艺节目或者是看这些娱乐节目的时候都在图个乐哈，或者是图一下这个就不用动脑子就可以看这个节目了。可是自从这奇葩说出来之后呢，我觉得好烧脑啊。可是大家开始特别喜欢这种很烧脑的语言类的综艺节目，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想说到底这是为什么呀，都是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就是这样的一类节目哈。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个片段哈，也是奇葩说当中的一个这个经典段落，咱们先来再感受一下它的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各位冠军，香香是第一季海选的时候最后上场的几个选手。说奇葩说，就算你让我最后拿了冠军，我也是高兴不起来。 得了有什么好 孩 的， 我都娘成这个样了，我都不想 AA 制，你个纯爷们儿，你个 AA 制，该看就得看，今天晚上回家就看，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铂金有很多，但潇潇只有一个， 应该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潇潇这样的选手，奇葩说怎么叫奇葩。 潇潇要第二次总结发言， 哎呀，不懂 这个乐趣啊。 亲爱的，你单身并不是因为你条件差，你要相信总有一个条件比你更差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香奈儿活到今天的人，不是对面那些传承精神的人，而是我们这些人。 女人的浪漫都源自于他们的作，而一个男人对女人最好的承诺就是陪她作。我爱你，你选我还是爱？如果我真的对一个人说我爱你， 我选你。如果不是他们俩，我不会用昨天半晚上的时间为一个观点写他本书。他输给了自己的懦弱，他输给了自己的不敢面对，他输给了自己的逃避现实。任何被这个世界玩弄的人都假装玩世不恭，不要装，认真努力。我为了留在奇葩说，我走进了辩论，我一点都不后悔。有人可能会怀念第一集的那个设计，但是从来没有人问我变成现在这样我自己快不快乐，我快乐。 今天我在化妆间跟康永哥说，奇葩说这么多选手，你觉得四季以来变化最大的是谁？康永哥没有犹豫一秒，笑笑。 给你努力就证明了邪魔外道也能够有修炼成精的那一天。 这四季下来，我觉得比一个人读了四年大学进步成长还要快。 好了，刚才我们是回顾了一下哈，就是这一届的冠军，叫做潇潇，然后他的整个一个成长历程啊，我不知道这个刘腾看了之后第一感受是什么呢？ 他胖了啊，他胖了， 这最直观的感受哈。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奇葩说》这个节目不光是说有思想上的这种对抗啊，包括大家分庭抗礼，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些选手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思想上的这种变化，我们不能说一定就是进步，但是起码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发生着不同的改变，包括这些导师。就这个节目，你看它的架构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选手基本上都是可能是80后、90后，甚至可能会有70后，然后再辩论。当然了，像马东啊，像蔡康永，包括之前的高晓松和这一季的这个张泉灵以及老罗啊，都在去做这个导师，就是他们可能会把这个最后的这个一些想法进行一些拔高，这样的话呢，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精彩嘛。但我觉得无论是选手还是导师，其实在整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他们大脑都是在高度思考的，然后那个时候是不停的去在思考过程当中，然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火花，然后并且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种内容实际上出现之后，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就是向前走。 其实刚才那段视频当中啊，我看到两点其实还挺有触动的。一，他说奇葩说如果没有潇潇就不是奇葩说了哈，就这个名字到底为什么叫奇葩说。还有一点呢，他说四季，就是他一共是播了四个季嘛，然后这个比上了四年大学感觉学到的东西还多。其实我刚才对那段视频当中这两句话是最就是印象最深刻的。首先呢，为什么要叫奇葩说，在这个综艺节目出来之前，其实大家对这个网络综艺是没有太多概念的。就是当时的综艺节目要么就可能像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那一种，就是一个大型的综艺节目， 纯玩儿。 对，要么呢就是有一些当时户外的真人秀刚刚出来哈，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带着去体验啊，然后去窥探一些这个明星的生活或者是隐私哈，大家也觉得很好玩。 对， 那么在这档网络综艺出现之前，其实大家真的不知道说一旦网络综艺可以做成什么样子，或者说一个类似这种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当时取名叫做奇葩说，因为我记得当年应该是奇葩这个词刚刚成为一个网络的流行词汇。 对，就是当时刚刚热起来这个词的时候，然后这个节目就在用这个词，然后创办了这么一个节目，而且沿用至今。就大家现在对奇葩说这个符号可能就知道了，是就是一些可能脑洞比较开的人，他们来做的这样的一个辩论性节目，或者是一个语言类的节目。但是我们所看到当时的时候，可能觉得哇，这个词好大呀，或者说就是好冒进的那种状态。 而且就是我跟他们的选手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像平常咱们聊天的这种语言的方式和节奏， 拿到这个奇葩说的选手面前是不适用的。 嗯， 就我觉得跟他们做一期访谈节目大概要烧掉我平常两倍的脑，就是他们的梗或者他们的脑子转得非常非常的快。 嗯， 就他跟一般的比如说我们采访一个明星或者是艺人，可能我一句话问出去了，说这个那你对这个怎么看呢，他可能是一二思考两秒之后再告诉你，其实我觉得哈，就他前面还有一些这个水话吧，所谓的 铺垫啊。 对，但是真的在跟这个奇葩说的选手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啊、当时应该是大王还有范甜甜、嗯、就他们两个给我印象都特别深刻，基本上你一句话还没有落地，他马上就会把你这个话接过去、 嗯、 之后他会抛一个梗给你。 对， 所以基本上我一期节目要烧掉比平常两倍的脑，你就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大家究竟是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录这个节目的。 那我觉得可能那些选手有一个思维定式，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就是说他可能在上节目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嘉宾嘛， 嗯， 他会觉得主持人啊会给嘉宾设置一些坑，或者说叫陷阱。 虽然我们也设置， 对，但是 没那么多。 对，真的不是挖坑，其实就是一些小问题。然后，但是他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辩论的惯性会让他们突然之间有那种思考，然后一个快速的思考之后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 嗯嗯，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上面来说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人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刘腾看第一次看奇葩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打开了？ 那不是挖坑，其实就是一些小问题，然后但是他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辩论的惯性会让他们突然之间有那种思考，然后一个快速的思考之后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 嗯嗯，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上面来说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人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刘腾看第一次看奇葩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打开了？ 那不是挖坑，其实就是一些小问题，然后但是他的那种我觉得就是辩论的惯性会让他们突然之间有那种思考，然后一个快速的思考之后选择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 嗯嗯，那我们还是先从这个上面来说哈，就是说为什么很多的人会愿意去接受这样的一档网络综艺节目。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刘腾看第一次看奇葩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你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打开了，是会往哪个方面去发展啊、就是以至于让我去看了一下第一季的那个大致的情况。 嗯， 然后看了之后呢，我发现才知道什么叫做怎么内容为王。 嗯， 就我发现现在可能大家会看到很多这个碎片式的呀，或者是这种非常繁杂的东西，那这样的一个网络综艺其实它会把很多时下的热点话题拿去讨论。 对， 嗯，而且呢这个讨论的点可能只有在网络综艺上面能说到这个程度。 对，包括我们经常会看这个奇葩说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选手他们的那个表达，其实你知道他在说什么，甚至可能他在说一些脏话、 嗯、 但是我们看经过一些技术处理，既没有让我们听到那些不雅的内容，但与此同时我们又知道他在表达的那种情绪是什么、 嗯、 然后把这种情绪和他的辩论内容可以有效的结合在一块儿、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他非常有心，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很搞笑的这种飘来的字幕，然后可能跟当下这个内容啊会比较贴合，其实它就是贴了这么一个字幕，但是却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效果。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呢现在是播出了四季哈，然后这一季呢也是决出了一个冠军。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关注的热度开始说，那么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这个打开一直播的平台，然后我们可以一块来聊一聊，就是你有没有看这样的一部综艺节目。 嗯， 然后为什么会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看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其实之前我在很多的网站上面看到也有很反对他的声音， 对， 就觉得他是一个打着严肃的辩论旗号的一个非常不严肃的节目。 嗯， 就是他其实里面呢有很多东西是投机取巧的，或者说是用了一些技巧，然后使得这个辩题呢就是非常有讨论性的。 嗯， 他说一个严肃的辩论应该是更严谨，而他的严谨 品性什么不达标啊之类的，是有这样一种声音在的。所以我就发现其实大家看这档节目的初衷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觉得还是稍稍有那么一点过于认真了，因为本来呢它是有一定的娱乐性质在，所以我觉得应该稍稍放松一些啊。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从这个奇葩说啊开始说一下，就是关于这种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啊，大家到底为什么喜欢它或者是不喜欢它。那还有一个呢，其实也是在去年比较火的，叫做吐槽大会。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综艺节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哈。 贵州花絮之池子，九五后脱口秀天才，必杀技师傅。天赋这种事情靠努力想要追上，是有点难。 嗨，我是池子。谢谢大家来我们的这个吐槽大会啊！首先能看出来，我们换了个主持人，对不对？王自健说脱口秀说了三年了，一点都不好笑，对不对？那我们把汉典哥换上来，汉典哥十年都不好笑。还有白凯南老师啊，今天我是第一次见白凯南老师，我一见在后台见人，哇塞，我天哪，有头发，我就在我印象。 好了，刚才我们感受了一下哈，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信号就被切断了。看了一点点是这个吐槽大会的片段，一会儿我们在中间的时候呢也简单的尝试一下，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信号看了一点点就被切断了哈。这个刘腾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乐活派雨涵在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聊天了，这个说吐槽大会是源自于欧美的一个版权哈、啊，说这个原版节目里面说什么都骂，但是啊、嗯， 是尺度是非常宽的，因为前两天我们还在聊，跟朋友聊这个话题，他就说看这个国外的这个吐槽大会啊，就觉得对方就是外边的这个尺度确实很宽，然后用词呢也很露骨，内容可能会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但我觉得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之前他有过一版，然后当时这个直接被禁掉了，就是修改嘛，修改之后这版我觉得出来之后还是效果不错的，就是既没有那种不雅的词语或者说不雅的一些画面出现，但是与此同时又能够让满足娱乐对方然后娱乐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就达到了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被吐槽和吐槽别人。 对，然后这个平台上面有人在问我们啊，说到底这吐槽大会跟奇葩说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都是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就是原来啊，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给综艺节目做一定的划分，然后那个时候的划分呢可能更多的会是说这种大综艺，就是晚会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小的舞台综艺啊等等啊，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划分，但是呢现在我们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就能分出来了，就是有一些真人秀类的呀，或者说有一些每一个类它都很庞杂。 对， 那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呢主要是我们觉得它都算是语言类的。什么叫语言类？就它不是到室外户外的那种大的场景或者是真人秀，然后呢它其中的语言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它是以这种语言的梗啊，就甚至有这个平台上面的人说感觉是晚会相声大合集哈、啊，就是甚至说因为相声也是语言艺术嘛，就是说甚至让你会觉得像某一种原来的语言艺术形式，但是它都算是怎么说，都算是语言艺术吧。 对， 语言类综艺节目。 而且我觉得是把整个的这个现在当下的一些流行词，然后包括这个节目吐槽大会，它可能会跟每个人不同的状况然后会形成很多梗，当然了别人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去挖坑然后来表达着自己对别人的这个吐槽的这种形式，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起码来讲虽然梗是一样的，但是你的表达是不一样的，而这个表达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不一样的，那么都能够引起大家的这个哄堂大笑，我觉得那这个节目的效果它就达到了。 所以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奇葩说呀或者是吐槽大会，总有一类人就是特别 喜欢或者是特别期待着看看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嗯嗯， 并且呢我觉得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得出来一个具体的观点。 对， 就是任何一道命题其实都有 A B C D 甚至更多的答案在里面。 嗯， 每个人说的都很有道理，可能每个人都能在这些人的身上找到一些共鸣或者是共同的点。 对， 可是呢这个永远都得不出来一个最后的最终的一个答案出来，是吧？ 嗯， 嗯，没错。而且吐槽大会本身我觉得它的这种娱乐性会更强一些，如果跟奇葩说去相比的话，因为性质不同嘛，这个更偏向于像这种脱口秀性质，就站在那儿，然后自己在表达自己要说的话， 嗯， 然后主要还是在吐槽别人，当然也有这种自黑的， 嗯 啊，包括像这个节目里面，刚才我们这个小视频当中，其实池子可能还一般一些，当然有些嘉宾他们自己进行自黑， 嗯， 而且黑的体无完肤，包括像之前唐红强老师直接作为主咖到这个节目当中，然后进行自黑，我觉得就真的是达到了那种效果，然后也让大家看到了像唐红强老师这样的表演艺术家的另一面，就是很接地气儿，而且与此同时也是能够去跟这些后辈或者是能跟观众然后近距离的有一些表达和沟通。 嗯，其实自黑是一种艺术，嗯，而且一般来说只有说自己真的到了一定境界的人才敢去自黑哈。但是也有朋友说在平台上面说这个感觉国外的那些什么都敢说，说这个， 嗯， 现在很多明星还是放不下包袱啊，这个还是有偶像包袱，这个是必然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因为这一档节目每个人的人设都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我们顶多是通过这样一档节目让大家能看出来他的另外一面， 对， 而不是完全让大家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人了， 嗯， 或者说你在私底下在朋友之间这种小众传播的时候吐槽的这些点然后你都可以拿到节目里面去说，我觉得这样我也是不认同的，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可以稍稍的把这些东西扒出来一些，当然你只要别触及人家的这种底线就好， 嗯， 而且这种有的时候人家是不在乎的，再加上有一些明星吧，我觉得可能他们上节目还是希望能够增添一些自己的这种曝光率， 嗯， 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圈中这个曝光率增加一些，然后可以让大家记住他们，那么自黑一下又何妨呢，对吧？ 嗯嗯，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到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哈，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喜欢或者说为什么不喜欢也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说喜欢或者是不喜欢的原因哈，因为毕竟呢这样的一类节目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了，那再往下走的时候到底是会越走越好呢，还是可能大家会越来越习惯于这个就是语言类节目的这些点，然后慢慢觉得无趣了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一些东西哈，因为正好呢是奇葩说的第四季的冠军然后刚刚决出来了哈，大家都在讨论这四季走过的一些话题呀，还有一些点啊，说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哈，我还是不是需要作为一个观众，我还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类节目长期的啊，可以这个周播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都看， 嗯， 然后这样的一类节目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 对， 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就跟20年前或者10年前去对比，可能20年前那个时候有一些节目像什么综艺大观啊， 嗯， 像曲苑杂谈，我们以为那些节目会成为从小到大然后一直伴随我们成长起来的节目，包括那时候有一个音乐类节目应该叫同一首歌， 嗯， 然后但是后来慢慢你会发现这些节目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或者说就不见了，当然也可能那个时候是跟上学有关系，但现在我们长大了然后就已经成为社会人的时候会发现这些新的节目出现了，这节目我觉得还是会不断更新的，包括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改变，包括像我们网友所说到的这个奇葩说它衍生出来各种的这种内容类的虚拟产品，其实这就是我感觉到的这些节目所带来的一些变化。 嗯，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会就着这个就近期啊这个热门话题一块来聊一聊关于语言类节目语言类综艺节目的一些事情哈，我们看到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视频直播平台上面也有很多朋友在聊说自己对于语言类综艺节目的一些看法， 嗯，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打开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来找到我们的982活力榜的直播，那么每到周一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排一些这个跟热门的社会话题相关的榜单啊， 嗯，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就是可以找到这个，因为我们不光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我们依然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了解更多大家对于这些热门话题的一些看法啊。那我们马上呢就要稍作休息，然后进行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聊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关于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到底你要怎么去看待它哈，也可以跟我们来直播一下，来互动一下，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982专车。哎，先生，您看这长安街的夜景多美啊。 是啊。 先生，您这是去出差还是去旅行啊？ 去了很多地方，准确的说是路过了很多地方。 您给讲讲呗。 比如我们正在路过的建外大街14号。 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啊。您和这儿有关系？我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哦，您是？ 我不是谁，我只是从你的新世界路过。打开 FM 98.2，来看看我是谁。 FM 98.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年轻不同凡响。耳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呀。 北京时间17:32零五秒，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既可以听又可以看。收听的方式呢，是可以找到 FM 98.2。那么收看的方式呢，就是可以找到一直播，然后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奇葩说的一季的完结，然后来聊一聊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呢。刚才我们聊到了吐槽大会哈。其实刘腾有没有想过说？平常你在这些节目当中更想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你最开始的时候想说我看一看这几个著名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艺人哈，还有呢你想看到一些什么呢？ 可能对我来说是这样啊，比如说像奇葩说这样的节目，因为他可能会抛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或者说一个辩论的话题，然后我就想看一看这些人怎样可以去把这个话题就是嚼来嚼去，但是又能够说服你，就是那个过程包括他们的这种语言的表达的方式可能是我会比较去在意的，因为毕竟也算半个从业者嘛，然后会对这个比较关心关注，然后包括他们的那种辩论技巧，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去学习一下的。另外呢，就像吐槽大会这种节目的话呢，其实也同理，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去自黑，因为你知道这个足球解说这个职业，有的时候在网上你可能语言稍有不顺的话都会被网友黑，那么与其让对方黑还不如我先自黑，而且那样的话可能会得到更多人的这种谅解，包括得到更多人的理解，所以我觉得学会自黑，然后怎样去有趣然后又非常非常的诙谐的能够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在吐槽大会当中可能会去学到的东西。 就所以你看这些节目是为了学习是吗？ 有一部分是为了学习，还有一部分其实是为了能够让自己有一些成长吧。 那么还是学习吗？ 好吧，就是我还是一个爱学习的人。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看这个综艺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看很多的朋友们会在网上去讨论说这一期的奇葩说或这一期的吐槽大会是什么样的选题。然后这个他也会参与 就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然后说自己的观点。 对。 然后我在想说，大家其实是到底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还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找到自己认同的观点呢？ 嗯。 还是说这个确实是像刘腾这种想看看别人都是怎么在辩论的呢？我觉得有不同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除了我看别人怎么去辩论，然后包括看他们怎么样去表达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他们的表达的这种方式就已经很风趣了，可以起到一个娱乐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网络综艺节目，也算是一个网络的一个娱乐节目嘛。 嗯。 而且我还是觉得整个这个节目带给我的还更多还是快乐。 嗯。 对吧，就是当然也会有一些感动，比如说有的辩手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故事抛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会还是挺打动人的。 嗯。 我觉得会戳中人的这个人内心当中比较脆弱的那个点。当然了，他可能是在这个辩论过程当中通过举自己的例子然后来博取大家的这一些怜悯之心或者是同情之心。 嗯。 然后呢那个时候把这个票投给他，当然我们确实感动了。 嗯，这个有朋友说现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没有声音哈，这个请技术老师去处理一下。那我刚才刘腾也说了，说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感动。 嗯。 其实我上周跟一个就是开心麻花的脱口秀演员，我们两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就说像你们这些脱口秀的素材平时是从何而来。 嗯。 他说从很多生活当中去这个去观察然后得来的。过了一会儿呢他就举例子，他说你看我觉得哈，你喜欢金庸武侠当中的谁谁那个人物，所以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 嗯。 我说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时候就一晃而过的一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呢其实都是素材。 嗯。 就他们平常呢在观察生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积累很多很多的素材，然后也就把这些素材呢变成了他在辩论或者是在这个脱口秀的过程当中一个很好的例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点。 嗯。 或者说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观察更多的东西。哎，但是有人就说了，哎，我怎么觉得包括主持人包括这个脱口秀演员拿过来就说是自己的事儿，是不是很多事儿都是借鉴的别人呢，或者说明明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其实呢也不是，他们说只不过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没多想，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多想了，然后在这个脱口秀的过程当中我就随时把它拿出来用了。 嗯。 所以这个也是他们确实是一群非常热爱生活或者说这观察生活非常细致的一群人。 对，我觉得还是这些人对我们来讲他们应该是会在生活当中非常会注意察言观色，然后非常会注意积累一些细节的东西，那些细节也许他们并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触动他的某一个神经，然后产生了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所留下来的东西和内容其实恰恰是他们去支撑他们站在那个舞台上能够去收放自如的表达，能够去和别人去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吧。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啊这样的语言类的一些综艺节目会带给 非常会注意积累一些细节的东西，那些细节也许他们并不算什么，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触动他的某一个神经，然后产生了一些思考，而这些思考所留下来的东西和内容其实恰恰是他们去支撑他们站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去收放自如的表达，能够去和别人去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底气吧。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啊这样的语言类的一些综艺节目会带个 哎我都很惊讶，我没有啊，我没说过呀。 朱丹跟胡可谁比较漂亮？ 胡可啊，胡可比较漂亮，胡可比较漂亮。 用一个词形容朱丹的身体。 了如指掌。 哪一年了如指掌？ 一直了如 那个胡先生， 我胡先生我都改了姓了。 听了一遍啊，我觉得 啊 首先是胡可还是马东我还真现在判断不出来，你在这里非得让把马东投出去，我觉得你小鬼鬼 不可能。那你这个 你又要把他一个人家说是预言家的要投出去，现在你在这里搅浑水，你又要把我投出去。 Only you can take me twice again. Only you làm sao yêu thêm quay qua. 你到 底是什么身份啊？ 可以信任他。你跟他商业局，你不能信任他呢？ 我商业局多么信任他呀， 对不对？ 结果呢？ 我们都不舍得伤害他。 我是受过伤的男人，这怎么说来说去的，最后变成我了？ 大意不靠谱呀。 刚才我们看了一段这个应该是饭局的诱惑的一个片段哈， 对， 这个先请刘腾大概跟我们说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其实我们乐活派雨涵这个朋友在一直播平台上面也说了，其实它分为聊天跟狼人杀两个部分哈。 没错，聊天的这部分呢，主要就是主持人马东，然后带着侯慧岑和嘉宾，像这一期应该是胡可和沙溢这对夫妻，然后来做客，然后进行这个访谈类的这样的一个聊天啊，这么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聊天的过程其实大家听到有的那个话不是真的，是因为它有一个小机器，像一个匹诺曹那样，那只要那个鼻子伸出来，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反话，一定要说反话。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像马东啊包括侯慧岑啊就开始给嘉宾挖坑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嘉宾真的会担心挖坑这件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刚才沙溢有一些很夸张的表情啊，包括有一些话，你可能会觉得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这只是一个片段，你只有看了节目你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当这个前一小部分的这个交谈之后，那么马上就开始进入到狼人杀的这个局了。当然狼人杀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玩过啊，就是一款现在当下很火的一个桌游游戏，那么跟杀人游戏有些接近，然后呢它其实也有点益智类的这样的一个桌游嘛，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些演员们他们的精彩表演。 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饭局的诱惑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噱头，就是说拿饭局来当一个梗。 对。 那后来发现其实现在就大家伙聚会的时候，饭局还真是有点跟它相似，就前半段前半段的时候大家都在吃饭嘛，对吧？ 对。 所以就聊天儿，聊天呢肯定会聊到一些话题，然后它呢就会成为你在这个后半段就是大家都比如吃嗨了呀，或者大家开始聊开了，它的一些梗。 对。 然后呢等到这个饭局基本上吃完了，就大家聚会聚的差不多了，就开始下一步就是游戏。那么游戏呢就是狼人杀也是一款桌游桌面游戏，就是它为什么叫做桌面游戏，就是说你可以拿几张牌，甚至你不拿牌就可以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对。 就是最早的时候可能它还受到一些限制啊，什么天黑请闭眼啊，什么类似这种吧，那后来它的方式就越来越灵活了。所以其实呢我们说它这个是一个噱头，后来有点不准确了，你会发现它真的会发生在你的这个平常吃饭或日常生活当中。只不过是啊这个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没这么精彩。 对。但我觉得狼人杀本身它的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如果是玩家的话，你是看不到其他人或者说看不到大部分人他们在玩游戏过程当中的那种表现的。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天黑闭眼的时候，那么每个人睁眼或不睁眼的时候，他的那种表情或微表情或动作，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饭局的诱惑他在这个节目当中展现给大家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因为他会告诉你别人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怎样去表演的，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哦，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微表情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语气怎样。所以这个节目其实更好玩的是在于因为揭露了身份，所以在玩的过程当中我们看着他们怎么夸夸其谈的去聊自己的这个好身份或者是不好的身份或者是伪装的身份。所以这个才是他这个游戏或者说这个节目比较吸引人的点之一。 对，这个应该是第二季马上就要回归了哈。就是还是能从这个节目当中看到很多特别好玩的点，就是烧脑的点。我现在发现包括最近看这个电影啊，然后也会有一些烧脑电影出现哈，像什么异形虽然算不得是烧脑，但是它会给你一个空间或者一个世界观，或者说它可以给你架构一个就是你首先要去理解它这个空间，你才能去进一步的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其实现在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些需求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明星的这个噱头，就他可以窥探很多明星的一些想法呀，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还是大家会愿意去关注这他们的到底说了什么哈。 对，而且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到他这个一开始的这个交谈，就是所谓的这个访谈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访谈并不是我们所看到那种常规的，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去采访一个人的话，我们会列一个提纲，

直都不是非常的稳定哈。 对， 然后这个我们也会解决一下。今天我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其实就是关于一些这个综艺节目，语言类的综艺节目到底它带给大家是什么。其实大家看它非常简单，就是窥私啊，或者说是一个好奇呀、啊，或者说是就是看个乐呵哈。 对，就是看个乐呵。 对，但是就是后续的一些，包括这个节目，究竟说大家还想看到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反正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比如说像《奇葩说》这样的节目，它可能会真的会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就那个问题，比如说我会想一想，如果是我的话，我立场或者说我自己内心会支持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辩题。然后呢，像吐槽大会这种，就像刚才我说的，可能除了看一乐之外，就看看人家是怎么表达的，人家怎么自黑的，人家怎么去吐槽的。当然在当下来讲的话，吐槽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让大家能够广为接受的，就是或者这么说吧，别人批评你，你可以很悦纳这样的一个状况，与此同时自己也能够去自己去找到这样一个点，然后自黑嘛。至于像饭局的诱惑这样的节目，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真的就是纯看一个乐，并且了解明星的这个动态嘛。 所以我觉得就是特别希望说大家在看娱乐节目的时候有更多的娱乐精神，就是就大家一起乐呵乐呵。有的时候我看到网上的一些骂战啊，还挺心塞的。就是如果说是从它的内容方面去互怼，我觉得可以，因为本身辩论就是一个互怼的过程， 对 对吧？ 对。 但如果说你进行人身攻击，尤其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微博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各种平台上面看到，就是对他的人格或人身进行攻击，我真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的压力也都非常大。 对， 包括之前这个去采访奇葩说的一些选手的时候，就他们内心当中的压力啊什么的，我们觉得可能他们都很厉害很强大，然后张口就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很多的东西也都是要经历一个真的你常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压力，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最后做成一个精品的。博呀，或者是一些这个各种平台上面看到，就是对他的人格或人身进行攻击，我真的就觉得没有必要，因为他们的压力也都非常大。 对， 包括之前这个去采访奇葩说的一些选手的时候，就他们内心当中的压力啊什么的，我们觉得可能他们都很厉害很强大，然后张口就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但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呢，很多的东西也都是要经历一个真的你常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一个压力，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最后做成一个精品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么稍后呢是挑战新歌声，我们明天再会啦， 再见。 下戏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太假，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所以啊，人总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 要他度过童话。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不闷个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有省略台词点上吧，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问句出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手心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人类用沙想捏出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超级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